美国总统大选就完结啦，香港特首选举又嚟紧，参选人咧就系时候表现自己嘅。民生啦、民意啦、正直程度啦、廉洁啦、团结社会嘅能力啦、智慧啦、政治魅力啦，呢啲都唔重要嘅。我哋嘅参选人会系做紧啲咩呢？成功争取习主席充分肯定同埋握手，呢两点就最重要啦。哈哈哈哈，系、哦、笑话嚟嘅、哦，好笑喺边度呢？好多人真系咁样认同，系咁噶啦，咁先好笑啊嘛。哎呀，笑到有啲眼泪添。我系爱国更加爱港嘅移民顾问 MJ。 嗱，温馨提示下，人仔啊，即系人民币啊，之前咧就12年跌，嗱，依家咧就差唔多一美金咧就兑6.9啦。嗱，人仔啊继续跌啦，除咗上大陆买嘢啊、揼骨啊、按摩啊平啲之外咧，其实对整体嘅经济咧都好大影响嘅。嗱，各位，世界咧就慢慢变啦。大家咧就要多啲留意呢个社会发生嘅咩事啦。我系强国生还者八旗，好啦，欢迎嚟到强国 生还者。你唔出声嘅，而家已经得两把声噶啦， 紧张啊！ 而家得翻我同你两把声，咁你就唔出声，得翻我自己喺度讲。 我哋啲人仔咧，我有啲心急， 即系好多啊嘛， 即系我个心又淌紧泪啊。 O K， 咁所以咧就我一时之间咧就即系个人浮一浮咁啊，讲 唔到嘅。咁唔紧要嘅，嗱，你终于揾我移民，咁跟住啲人仔咧就转去第二啲货币吓，咁啊做好资产配置，诶呢啲就正啊。 依家转唔转咩币好啊？ 英镑都跌紧，美金啊， 转翻美金啦，系咯， 系啦。 系咯，咁咧就啊，头先我哋讲紧一啲喺强国好红嘅香港明星啦。咁其实咧有一啲咧就系、是、咧有啲明星喺香港咧未必话真系红得好犀利，好发指所谓。 系 咁咧，但系强国原来喂都有少少上 爆红啊， 爆爆地啦，有啲直情系上埋神台嘅。其中一位咧就 系、 是、赵雅芝小姐。 系 啦，即系你估唔估到赵雅芝系强国好红啊？ 我唔识佢。 唔识佢， 我老实讲，我几留意娱乐圈嘅，但系即系我听过呢个名啦。赵释之定赵雅芝，我都唔认到。 赵雅芝咩？ 系啊，赵释之系有咁嘅人噶嘛？都 名媛嚟 嘅。系啦，我类似就系嗰个感觉咯。哦，有个人叫赵雅芝，有个人叫赵释之，咁好似见过下呢个名咁咯。 系啦，咁赵雅芝咧，其实咧喺强国咧就好红嘅， 系 因为咧佢就拍过一套叫《白娘子传奇》嘅电视剧。咁我谂廿几年前呢套电视剧，但系直到今时今日，佢一走出嚟。个啲大陆啲百度贴吧啲网民咧都话，哇阿白娘子仲系好靓，跟住即系已经系好大轰动啊，或者哇好亲切啊，或者觉得哇呢、這个好红嘅一个巨星啊咁样。咁喺香港咧，你又未必觉得佢即系都识佢，但系未必会觉得咁哇咁犀利啫咁样。 除咗你头先讲嗰套，其实喺香港好少见到佢噶啦，系嘛？ 啊，系，但系其实据我所知，佢都喺香港，一直香港嘅、哦，即系佢依家都好少，好少做幕前噶啦。咁但系就都即系可能一百年几咁样啦。 系 啦，咁但系就即系总之佢系有一定地位嘅喺强国度咁样。 呢啲老人家即系我哋都唔系好识，讲啲新啲嘅可能要。 刘海威你识啦啩？刘海威知唔知系强国好红噶？ 刘海威我知道呢个人嘅，叉烧饼个仔啊嘛。 系啦，嗱，我哋呢啲年纪咧、 啊， 就净系识佢系叉烧饼。个仔咁咧，所以我哋今次咧就揾一啲后生仔，系啦，一啲九十后啊，我哋两个都差唔多系嘅、嗯，但系始终都未系争少少。我哋揾一啲真系九十后嗱，今次咧我哋有位嘉宾 系 九十后娱乐圈小王子啦，对娱乐圈。佢唔系住娱乐圈，但好熟悉。 系 佢叫阿 Gary，Gary 介 绍 下自己先。 咁多位听众，大家好啊，我系 Gary 啊。咁其实我就唔系话好熟悉嘅啫，就冇听八旗都咁讲啊，识少少啦。但我就唔扮代表嘅。 九十后嘅 artist 你应该系熟过我哋噶啦，我哋咧即系要多谢 Gary 嘅，拉低翻我哋嘅呢个平均年龄啊。我哋咧最老系边个咧？阿 Win 啊， 佢一定系最老嘅， 听把声就知啦。 系啦，基本上佢系拉高好多嘅。 系啦，跟住到八旗噶啦，就讲赵雅芝嗰啲吓，系赵雅芝啊嘛， 系啊，系我睇。翻啲我上网睇翻先知嘅， 吓唔好扮嘢，系咪你年代啊？ 阿Gary 唔好讲咁多住，刘海听过你系刘海威 fans 嚟嘅， 刘海威有 fans 噶，点解咧？ 唔好乱讲嘢，唔好我对佢老婆熟啲嘅，系啊。 你做咩中意人老婆啊？ 话晒都系强哥， 你老婆咁靓， 我有啲想念你老婆了，我都挂住你啊！ 你见到刘海威，你系咪真系同佢咁讲？你老婆好靓啊！ 咁我又唔敢。 谂佢，佢有冇讲不要我有老公，不要我有老公？ 我成日追你 老婆啊！咁呢啲就要揾翻阿谭真日啦，呢啲就要。 系讲翻点解？点解会咁中意刘夏威？点解熟悉佢嘅？ 其实我就唔中意佢嘅，但系熟悉佢就系嘅，因为佢喺强国咧真系好红嘅。咁佢当年就败走香港啦，咁就去咗大陆度拍好多剧嘅，咁都系电视剧嗰啲啦。咁其实好多套咧突然之间就爆红起上嚟啦。咁到而家已经系即系炙手可热嘅一线男星啦。咁、之后再同埋杨幂结婚啦，即系嗰个声势啊，简直系如日方中啦。 哇，如日方中咁犀利？ 系啊， 有几如日方中啊？又 即系 刘海威啫。 讲到强国冇，即系冇人唔识佢啊！强国所有人都识佢，一线红星。 嗯， 系啦。 佢红啲定杨幂红啲啊？其实系咪应该杨幂红啲啊？ 而家其实都差唔多噶啦。 差唔多啊，杨幂好红噶。 杨幂好红嘅咩？ 佢拍《小时代》过，即系又系过亿票房啲嚟嘅。 系啊，所以拍咗三集咯，拍咗。 系啊， 我识佢就好似系咪类似咩翻版范冰冰嗰啲咁样嘅名咁样出嚟噶嘛？ 佢啱啱出嚟嗰阵时系，但系佢依家系国内嘅一线红星嚟嘅。 又系一线红星啊？ 佢一线噶啦，佢直情系 都好多一线红星。 系啊，佢杨幂，你拍完《小时代》。一定系一线噶啦，讲真。 哦 ，OK。 咁你中意杨幂多啲定系阿刘海威多啲？你讲嚟。 因为我中意杨幂多啲。 高登仔唔使讲啦。 嗱，咁我识佢嘅时候咧，其实都即系十年前啦。嗰阵时我仲读紧小学生，系啦。嗰阵时咧，佢就拍咗套《神雕侠侣》，就刘亦菲、黄晓明做嘅，嗰时 TVB 播嘅。系啦，嗰阵时咧，大家见到杨幂，哇，好清纯啊！即系将国殇嗰种清纯啊、天真嘅气氛咧，即系拍到完全系好足、好神似嘅。 哦，原来嗰阵时。 高登已经有睇嘅啦， 系啊， 即系网友已经讲紧佢啊。 嗰阵仲系清纯添，依家都清，但系应该冇咁纯啫。 哦 ，OK， 就都人阿妈啦，而家都系。 依家嗱，除咗阿刘海威，仲有边个系强国红嘅香港红星咧？而我依家就知道啦，陈伟霆是谁啦。 而我不知道陈伟霆是谁， 的士陈。 依家 的士陈， 依家我知道啦。 真系嘅，我早日同啲 friend 倾过，讲过呢个人。我讲陈伟霆咧，佢边个陈伟霆啊？的士陈哦，的士陈系咪咁嘅高登 系都系啊？真系嗰阵时即系高登仔笑到佢面都黄晒啦，而家真系吐气扬眉啦。喺强国真系冇人唔识啦，一套剧真系讲紧话拍一集已经系几百万、几廿万人仔咁计啦，已经爆红到不得了。 我听过佢喺北京开演唱会添， 佢开演唱会 系啊？我唔知佢唱咩歌， 有歌嘅咩？而家 真系唔知。 我听讲我知佢啲朵嘅咩国民老公。啊！ 佢系国民老公， 系啊！佢系国民老公啊！ 犀利嘅咩？ 系啊！咩大王啊？佢嘅 fan 级有 大王咪安德尊咩？ 系啊！佢先系大王，真安德尊嗰个大王系搞笑形式嘅。佢啲大王人哋真系好似称尊崇佢一个大王咁样噶。仲有佢 fan 级有名嘅叫女王啊 fan 级，因为佢有套有 Ellie 啱啊开演唱会，佢有个 MTV 叫做女王嘅，咁所以 fan 级咧全部都系女王噶。我系女王啊咁样，原来就系讲我系陈伟霆 fans。 仲有。阿王祖蓝好多人，好多听众都知佢红啦。 综艺节目一哥啦，而家喺大陆喺强国度都 一哥添啊， 差唔多啦，冇一都有二嘅啦。 咁劲 系啊！之前拍个《奔跑吧兄弟》，跟住就红咗咯，即系度桥啊，做 MC 啊，全部都系首屈一指嘅喺大陆度。 咁佢真系劲嘅， 有才华咯，有急才 咯。其实我想问咧，嗱，依家啲九十后啦， 系 即系例如你阿 Gary， 会唔会真系即系多睇咗大陆嗰啲即系强国嘅综艺节目？ 一定会嘅，一定会 睇咩节目多呢？ 睇节目嘅话，音乐节目比较多，因为音乐始终系无分国界嘅，即系好歌就系好嘅音乐啦。咁同埋我哋始终有好多香港嘅歌手啊，想去大陆度唱歌嘅，系啦，即系最简单嘅，即系最近啦，蒙面唱将猜猜猜啦，阿侧田啊、许志安啊，个个都翻去唱歌嘅。 O、okay, K， 我记得呢、這个节目一定我记得嘅，就唔系未系呢两个人，就系李克勤， 明摆到李克勤， 咁都认唔到， 系咯， 唔好玩喎、 啊。系吴启贤啊嘛，阴公，你话大陆嗰啲人认唔到就算啦。 即系我都唔相信大陆嗰啲人认唔到啊，其实 肯定都咁红嘢 啦，系咯，即系咁都要造假嘅，真系嗱。近嚟咧，侧田嗰啲认唔到，我觉得系 O K 嘅，可以接受少少嘅。但系嗰个节目好睇嘅，我都有睇，我都有睇。 不过如果讲话捧红咗香港嘅歌手，一个真系不得不提啦，邓紫棋阿 Jam 啊，你哋识唔识佢呢？ 宇宙 Jam 嘅识啦，金鱼嘴啊嘛，一开头 都离晒地啦，已经唔喺地球啦，实识啦。 但系佢好似听讲佢话近排又话想唱翻广东歌， 系啊，唱首回家嘛，咁你翻嚟香港啊嘛， 佢又正嘅，即系嗰阵时香港人识佢咧，通常叫阿 Jam 啦，咁跟住好少叫中文名噶嘛， 冇错。 咁但系咧，好啦 ，Jam 之后咧，第二个俾人认识咧就唔系叫邓紫棋，就系邓紫。 慈，我边个邓紫棋啊 ？Jam 系啦，就是、你可以想象下佢红嘅程度，就系因为佢喺我是歌手咯。 其实佢嗰阵时佢系唱咩？佢唱边只歌唱红咗嘅？ 你讲香港定大陆先？ 强国，强国， 强国啊！佢第一首唱咗泡沫啊， 泡沫， 泡沫， 泡沫， 系啊，系佢自己嘅歌嚟嘅。 泡沫，咁啊真系几好听。 咁佢同埋咧嗱，各位听众或者即系大家香港人，真佢还真佢。但佢某程度上呢都将我哋一啲广东嘅经典歌呢又再带返上强国。佢、唱喜欢你又唱红又唱返红喎。 唱得几好 系。即係 Beyond 嗰只喜欢你呀又唱返红喎。佢翻唱阿哥哥只有心人即係冇咁红但係都即係有少少回响喎都。 其实撇除佢所有嘅佢样系正啦身材又正啦。 身材呢个系公认嘅。 撇除佢嘅性格嗰啲嘢啦我唔真系唔知啦。佢嘅音乐造诣我觉得系好认可嘅要多啲支持佢呀我觉得。 系啊， 咁其实阿 Jam， 我头先喺咪前咧听阿 Gary 讲，又好似依家又冇又差翻啲喎，系嘛？ 系啊，差翻啲啊，因为嚣张啊，即系人真系衰嚣张啊呢啲嘢。之前咧佢就喺《我是歌手》红咗啦，咁佢有一集咧就系要翻去唱歌嘅，好似系嗰啲高峰比赛嗰啲啊，即系同乜上一季嘅歌手一齐合唱嗰啲嘅。咁佢咧就串啦，人红咗就串啦。佢咧就各个单位咧就要求佢就唔可以唱自己啲歌嘅，佢就唔制，因为啱啱出新歌嘛，系要唱啲新歌。跟住就觉得自己红啦，喺同佢拗。咁最后就做到不满咯。咁湖南卫视嗰啲咪唔中意佢咯。 系 啦，同埋咧佢咧出广告又系好串嘅。呢啲其实我都系听新闻讲嚟，都不经证实嘅。呢啲就系、是、就话咧又要天王天后级嘅待遇，又要包头等飞机啊，即系包埋佢啲手下啊，包埋佢啲 crew 啊咁样，又要头等。房啊，有总统套房啊，好多待遇，又要又贵又剩啊，啲 poster 要最大个样嘅，最大个名嘅，哇，咁样广告商听到都有时都惊啦，系嘛？ 听讲过 系咯，睇嚟 Gary 你都好愤怒下喎，对阿 Jam。 其实我好为欣赏佢嘅才华同埋外在噶。 我觉得咁啦，如果佢系嗰边系咪真系咁红，唔系系咪真系咁嚣张，我真系唔知啦。不过就几欢迎，我觉得如果内地嗰边唔好咁再中意用佢翻嚟香港发展，我系支持嘅。 因为咧，头先阿 Gary 讲个问题咧，我有时我会睇百度贴吧嘅，因为即系 真系 我睇百度贴吧啦，有啲百度贴吧系多啲即系娱乐圈嗰啲嘢，天涯就多政治嘢多啲嘅、相对嚟讲， 即系咪？大陆版嘅高登咁样， 唔系未必 exactly 高登 discuss 啦 ，discuss 系啦 okay, okay. ，discuss 大陆版 discuss 啦，咁咧好多时咧，一啲我哋强国嘅朋友们啦，就对香港明星嘅印象咧就系大牌同高斗，跟住通常会答多一句嘅，哪来的自信？香港人系啦，通常会答埋句咁嘅嘢。咁其实咧，我哋。头先上一节就讲咗一啲上一代嘅香港明星啊，咁咧嗰阵时咧真系一个好大嘅差距嘅、即系香港明星无论系知名度啊，啲才华就未必，但系无论知名度啊或者个红嘅受欢迎嘅程度啊等等啦、其实都抛离一啲本土大陆嘅明星一决嘅、但系咧。尤其是近依十年八载咧，强国系啦，强国嗰个娱乐事业蓬勃得好紧要啊！以前 进步好大， 系啦，以前可能一啲大陆嘅人嚟香港发展嘅，王菲本身都系一个即系喺北京内地人嚟香港发展， 唔会喺内地，唔会喺香港，唔会喺内地红啊！ 系啦系啦，即系一个好典型例子啊！王菲依家系调翻转嘅，有啲人例如王祖蓝咁啊，喺香港唔系话完全唔红，咁但系咧喺内地佢无论佢搵嘅收入。或者佢嘅機會都遠遠多過喺香港發展，咁有少少有變過咁嘅逆轉啦，就會覺得好多強國人覺得，喂，你都要上嚟，冇聽講句，睇我面色啊 ，OK， 係啊，你仲憑乜嘢咁囂張啊？所謂咁樣樣， 呢個嗰啲恩客心態，即係你嚟揾我嘅飯碗，你係要嚇感恩嚇，即係我當然認同啦，即係你做藝人又未做人都好啦，未必係咁囂張嘅，但係。即系佢哋嗰啲心态，觉得你要好谦卑嚟去我嘅市场先至可以搵食咧，呢个又系我觉得有问题嘅。 即系你搵我钱，冇理由穿过我嘅。 系啦，佢因为近年个真系一个嗰、那个逆转嗰个趋势都几严重，甚至咧，头先好嗱，亦都好坦白讲，我哋第一次提及哦咩《千千阙歌》啊，阿哥哥啲歌啊，阿谭咏麟唱只《讲不出再见》啊，喺大陆咁红。或者即系甚至系其他地方咁红嗰样嘢，依家其实系慢慢消失紧或者冇紧噶嘛。咁、其实因为强国佢自己，佢其实佢近年佢最红最出名嗰几套电影，都系某程度上都系一个纯 强国嘅制作嚟噶。 嗯，有啲制作咧，借紧我哋嘅班底嘅，譬如咧头先讲好红嘅《我是歌手》咧，如果阿 Gary 有睇咧，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到？个音乐总监其实佢好劲嘅一样嘢咧，佢好多嘅资源去制作一首音乐。咁、那个音乐咧，当你用咁样嘅班底、咁样嘅舞台、咁样嘅一个乐队、大乐队，又再加咁劲嘅编曲咧，其实 even 阿八奇你去唱咧，都会好听过平时唱好多嘅。咁呢一个乐队劲喺边度咧？就系、是、阿梁乔柏，或者咁一首歌有时咧，就真系揾到啲好劲乐队，嚟自世界各地嘅都有。阿 Jam 好似都系揾自己音乐人上去 back up 呢个音乐节目。咁阿梁乔柏呢啲咁样嘅幕后班底咧，其实香港上咗好多噶，电影啊、音乐啊都系。 电影都系啊，你电影你美人鱼。 系 导演已经系周星驰啦， 系啊系啊。 咁又例如佢嚟紧过年上嗰套又系《西游记》，唔知点解嘅大陆拍咁鬼多套《西游记》，咁 成成都有套《西游记》啊。 系啦，我依家我嚟紧嗰套咧就系周星驰监制、徐克导演， 系 嗰套《西游记》。咁你听呢两个名 大卡士啊， 都系香港人啦、 啊， 即系都系香港，即系有唔多唔少个所谓香港班底喺度啊。甚至之前呢套咧票房就麻麻，但系佢犀利在咩咧？早两三年前嘅。习近平点名称赞嘅 边套啊？ 黄金时代许鞍华拍嗰套，阿汤唯做嗰套。 哦 ，OK， 系啊，咁我啱啱都讲啦，许鞍华做导演， 哦、 都系香港人。 嗯，呢套我冇睇过，呢套系讲广东话嘅。 讲国语嘅，成套讲国语，佢系即系个古仔系讲一个大陆作，即系大陆作家萧红嘅一生嘅。 哦， 系啦，即系个三十年代大陆作家萧红嘅一生嘅。 哦，习主席认同，同六八九已经系同级噶咯。喂，问翻啲近代啲啊Gary， 咁而家究竟即系你见到强国嘅港人，你觉得最红系边啲咧？除咗头先讲几个， 最红啊，其实啱啱都讲得七七八八啦。 古巨基、李克勤，如果红唔红啊？ 红嘅，不过古巨基、李克勤本身佢已经有一定嘅知名度，咁你话爆红唔系爆得咁紧要咯。即系古巨基其实佢之前拍《情深深雨蒙蒙》嘅时候，其实喺大陆 都 已经有一定嘅知名度噶啦，系、啊、啦、 嗯。 所以嗰阵时，我是歌手成日话啊，大家以为古巨基拍戏靓、拍戏得，点知唱歌都 OK 嘅、啊。嗰阵时系最多评价就系咁样对古巨基咯。 但我哋香港人啱啱调转噶嘛，我哋对佢印象就 系唱 歌啊嘛。我哋就 啲 古巨基有做戏嘅咩？我哋就会咁样谂噶嘛。 古巨基啲歌都系好多人听啊，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嗰啲咧。 好多年前咧，香港嗰啲 artist 咧唔红咧，或者未红啦，咁佢哋就过台湾浸一浸，跟住翻嚟咧就爆红嘅。咁去到古巨基《情深深雨蒙》嗰个年代咧，开始就有啲调翻转啦，就唔系调翻转嘅，即系原嚟想踏落一条路，咁佢翻嚟。情深深雨蒙之后翻嚟香港就做翻歌手又红翻咁样，系啦。咁如果而家你咁样，我谂到嘅一个系咩咯？香港唔少红 Angelababy， 哦系系 系啦， 香港唔少红，但系喺大陆真系红得好紧要、 啊。女神，国民女神啊，又系 国民女神，女神添啊，依家 差唔多嗰啲嚟噶啦， 咁犀利嘅咩？ 大陆好中意作四个字啊嘛。 OK， 系啊， 佢其实喺高登系点嘅地位咧？ 高登啊，好两，其实个形象好麻麻，都唔系两极噶，系比较负面少少嘅。 系，都系讲攞嚟笑啦。 高登就有位巴打叫你的杨子如何巴打咧，就成日追击佢嘅，即系一出啊 Angelababy 啲相啊 post， 佢即刻打一大段啊 Angelababy 整容嗰啲 post 攻。 即系整容之前个样子， 整容之前同埋而家之后嗰啲对比图， 我睇过，话佢哋点样同白啲仔女解释咧？啲女系全部啲 好多 仔女变咗猪鼻啊！啲咁 样。但系 Angelababy 真系犀利，我记得好似早几集我哋强国新闻者都有提过咧，佢依家好似佢啲片酬系讲紧亿亿声嘅，过亿一套啊， 一亿一套啊， 系过好夸张。 系啊，佢你谂下。天杀地球反击战嘅第二集啊，荷里活片有佢份做啊，依家几犀利啊！即系基本上依家喺强国一啲所谓大卡士少少嘅戏，佢系其中一个大卡士。 佢、其实除咗做《奔跑吧兄弟》，知唔知佢仲有做过咩啊？有冇睇过啊？ 不停拍戏咯。 拍戏咯、 哦，拍戏咯！你谂我头先嗱，例如天杀地球反击战，即系上咗画啦，已经 系。 又例如佢，基本上好多导演都有揾佢。例如之前陈果咧喺强国拍过套，拍咗套戏、叫《谋杀似水》，即系票房就麻麻嘅。嗰、套戏叫《谋杀似水年华》，又系佢做主角。王家卫咧嚟紧咧，嗰套好似我唔记得系贺岁定系即系嚟紧圣诞档期咧，有套叫做《摆渡人》。 又有佢份，又有英租被做， 睇嚟系 拍梁朝伟， 睇嚟系强国嘅票房保证咁样，有啲似香港刘嘉玲、张曼玉嗰啲地位噶咯。 咁当然啦，啲票房嚟翻香港就未必保证啦。我之前睇过佢一套就《通天降胆狄仁杰》嘅第二集，系佢系主角嚟嘅，其实就唔系好红嘅嗰套剧，但系咧佢喺大陆嗰边咧就红翻咯就。 我又真系唔明嘅，我都唔明有啲戏点解可以喺大陆可以咁红嘅，譬如话一套咩？大内密探零零发好睇啦，睇过啦， 跟住有套续集嗰套， 系啦，大内密探零零九，我真系睇，我真系睇唔明，但系喺大陆听讲系爆，收到好爆嘅，又系可以。 咁所以咧就有时喺强国人嘅眼中咧， 系 真系有少少悲哀嘅，就系讲紧话，我哋香港电影咧开始慢慢变咗，即系真系我哋香港人。拍或者制作的电影呢、开始越来越看不上眼。是啦，即是会觉得喂你拍埋那些咩009啊乜乜赌城乜乜啊乜乜风云啊，即是那些你会觉得吓、你做咩拍埋啲咁嘅戏，你真係当我哋强国人系弱智㗎。 係呀，唔汤唔水呀，同埋你咁样。即係你好地地系一个内地片，我都仲有一个想象空间，你入到嚟如果我明明諗住睇港产片，你应该会变咗咁样嘅。 係啦，即係仲系你要笑又你又唔好笑。 係呀。 你劇情又唔係话真係哇好好睇呀，或啲拍摄手法好犀利，又唔係。 又冇乜内涵喎、 啊。嘥晒啲 artist 啊，嘥晒嗰个阵容啊。 哇咩风云嗰啲呢，咁多粒星係咪先，有张家辉啊，有华仔啊、个个大卡士大制作嚟㗎嘛。但最后拍到出嚟连大陆人自己都觉得唔好睇。 嗯，但最惨系仲秀特。 都仲秀 特。我睇佢几时几时你一招都玩唔到落去。 係呀、反而影星呢，即係我哋头先提过几个名字啦。咁、都所谓保持到少少嘅，例如阿霆锋都好红啦。 我呢个欣赏系啦，佢系真系攞到个平衡啊！佢即系佢除咗系拍戏唱歌劲之外，佢而家喺内地 十二都好好啊， 系啊，系啊，佢拍戏都有人睇啊，有票房保证啊，都叫做阿谢霆锋咁样。咁反而咧近年有个趋势就系咧，就好似我哋头先讲嗰啲戏《美人鱼》又好，或者头先我提过王家卫嗰套《摆渡人》又好，《黄金时代》又好，就系讲紧话咧。其实呢班咁嘅大导演呢，即係香港人嘅大导演，或者呢班香港人嘅班底呢，其实呢已经慢慢唔拍合拍片，都未必同你拍啦，即係唔係拍合拍片啦，係讲緊我依家我拍一啲纯国内纯强国嘅电影。例如讲緊乜嘢呢，之前一排阿曾志伟个仔阿曾国祥拍一套《七月与安生》 啊，好似入咗围喎，好似 系啦。咁咧，《七月与安生》咧，我近排我喺 FB 都 share 过呢套戏咁嘅样，即系我哋强国新患者嘅 FB 度。咁咧，呢套戏咧系一个强国嘅小说改编。 系 咁佢主角阿周冬雨，即系其实所有演员啊，全部都系强国人。咁就系唯一佢有。部分嘅幕后同埋个导演系香港人，咁但系咧已经系讲紧话，其实我哋香港嘅电影人咧，好多时已经融入咗落去啦，即系融入咗落去，即系强国成套电影嗰度啦，即系基本上未必再会翻香港拍电影噶啦。 系系呢个班底咧用上咗去咧，呢个系可以见到，但系咧我见到好多嘅艺术人啦 ，artist 啦，有呢个醒觉嘅，譬如话一啲演员啦，譬如话金像奖颁奖典礼啦，佢都不断喺度讲啊，香港电影翻嚟啦，香港电影要继续多啲支持本土啊，咁尤其是音乐咧，我头先想讲嗰两个人咧，我系李克勤、许志安两个系直头，我觉得要俾啲掌声佢哋，系赞赏佢哋嘅，佢哋有真系想将广东歌带翻上去嘅空间，譬如话李克勤近嚟 Facebook， 如果大家有见过咧，佢带 Sea Star 上去，嗰首天梯咧，系啦，可能喺大陆咧就唔系好多人认识嘅，但系佢话呢首系佢听过好好听嘅广东歌，咁佢带上去，将而家呢一代嘅广东文化带去内地，等佢哋听下咁样，咁呢个系佢哋叫有呢个意识喺度咯。 系，因为始终其实好多大陆人对于广东歌个认识啊，都系停留喺90年代、80年代，就系学有佢哋啲歌，怎么舍得你呢啲啦？但系呢个新歌其实佢哋系唔识，完全系唔知道，即系天梯好似你啱啱讲，其实系未听过嘅。 系啊， 即系林奕康嗰啲高山低谷嗰啲，全部系未听过。 系啊， 仲系停留紧呢个好古老嘅年代咯。 系啊，然后我听讲许志安好似系即系坚持唱广东歌， 所以俾人闹啊，有次系 都黐线嘅，冇可以闹佢啊嘛。 系啊，崔健龙、崔健达啊嘛。 哦， 系啊， 咩崔？见啦， 崔健啦，都唔识理佢。 唱极都系啲广东话歌啊，又唱老本啊，九十年代啊，冇新意啊嗰啲啊嘛。 啊 ，OK。 咁其实咧，调翻转咧，我都会觉得就系、是，即、就、系、是、我哋香港人希望喺个音乐创作方面咧，即、其实都会即系、就是、我哋自己都要努力。 即系我哋都即系推陈出身咁样样，即系并唔系话喂，我到今日我仲喺后唱紧《多年情》嗯，我唱紧《光辉岁月》，我唔系话呢啲歌唔好，但系只不过都即系。都是有一段历史啦，嗱，一啲九十后已经话一啲古老年代啊，即系一啲古迹嚟噶啦，即系对啲九十后嚟讲， 你识唔识赵雅芝啊？ 我知系咩，我知系边位咯， 啊，同我一样噶，系啊，名媛啊，同我一样， 电影真系唔 识啊，系啦，八旗你 八旗嘅年纪又有啲唔同 嘅，系啦，我同阿 Gary 同一个年代啊， 呢个我等阿 Win 翻嚟，即系我要等阿 Win 翻嚟再问多佢一次。 但系你对十二度风味呢个你系觉得 OK 嘅 ？OK 嘅，我觉得。几有心思嘅一套即系又唔好话系一个纯飲食节目咯，因为佢煮嘢食得嚟，佢又会想带一啲嘢俾我哋嘅，即系想可能讲下啲道理啊，又或者系一啲当地嘅一啲情况啊，俾我哋咯。 我想问咧，你作为一个九十后嘅香港年轻人，你对强国嘅电影啊，或者综艺节目啊，即系各方面你系即系有咩感觉呢？其实， 我感觉系佢资源系多嘅，但系你话系咪好有创意，其实就不见得，因为其实好多节目，即系好似《奔跑吧兄弟》啊，《我是歌手》，其实全部都系抄韩国嘅节目嚟嘅。佢而家出名嗰啲电，即系唱歌嗰啲都系抄韩国嘅，所以你话系咪原创好多，其实又唔系。但系佢哋就好有钱去做好呢个节目，即系你可能听到佢嘅做嘅音乐啊，或者嘅成本制作啊、编曲，其实全部都系好花资源去做咯。呢个都系我哋香港。一个其实值得学习或者值得去听嘅一啲地方咯， 呢个知啦。香港就系话冇资源做啊嘛， 系啦。咁咧，其实咧，所以咧，我就想讲一句咧，就系咧，我哋强国生还者咧就好中立嘅。但有啲人咧就话呢个你哋强国生还者咧就集集都喺度闹强国闹大陆， 成日歌颂强国。 系咯，我哋上集我哋都话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强国生还者 嘅。系啊， 我讲到明 嘅，绝对 系啊。系啦，咁其实咧。有啲地方咧系的确值得欣赏嘅，即系例如讲紧话，即系佢啲影视制作啦，头先阿 Gary 讲，有啲影视制作啊，或者佢一啲即系个制作水平啊，所谓，其实咧都系越嚟越提高嘅，即系其实慢慢将我哋香港嘅制作水平抛离咗嘅， 特别古装嗰啲咧，因为有山有水啦，又多。即系多临时演员啦，变咗可能拍个打仗嘅画面咧，即系做到一个千军万马嘅情况。咁唔同 TVB 嗰啲，即系搵小猫两三只，而家都冇啦，直头已经 系， 系咁即系争好远咯。呢样嘢就 系呢个有少少先天不足嘅，咁佢哋本身地喺度，人又喺度，人又平 啊。呢个绝对系 系啊。咁但系咧都即系都想我哋香港自己制作可以做得好啲， 认真啲， 认真啲。因为其实无论喺各方面咧，都系。感觉有少少退步咗嘅，系退唔系冇进步，系退步咗。 然后人哋又进步紧啦，系啊，综艺节目好显而易见啦。而家大陆嘅综艺节目好好睇啦。香港而家你觉得最好睇嘅综艺节目系边个？即系都 我都讲唔出， 讲唔出。 而家仲拍紧《掌门人》，一仲做《掌门人》。 系啦，但系就庆幸咧，而家大陆嘅电视剧咧，其实就未进步得咁紧要嘅。系啦，咁香港嘅电视剧就都系退步啦，但系就未退步得咁紧要。咁睇下呢度可唔可以？唔好俾人拉得咁大啦， 系咯，因为其实呢啲嘢咧都同我哋香港嘅演员或者歌手可唔可以喺外地即系闯出个名堂，好似我哋以前咁都好有关系，即系我哋自己嘅制作所谓咁样样。咁嗱，其实我最希望咧，亦都比较担心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咧。即系随住我哋香港嘅自由啦，就好似慢慢严谨咗啦吓，严格咗啦吓，咁就可能个创作个空间又会收窄咗，咁呢个系我会比较忧虑嘅事情嚟嘅， 系啦。咁所以阿尔冬升咪特登喺金像奖度讲啦，其实最应该恐惧嘅就系恐惧本身，系啦。你哋即系所有嘅嘢制作人又好啦 ，artist 啦。如果咁多嘅驚，其實有時人其實未必要去驚嘅，你自我審查，不斷地自我審查，不斷地驚咗先，係啦，咁啊，跟住自己去萎縮，自己去就人哋嘅市場，得出嘅結果就肯定係唔會一個好嘅結果啦。 係啊，咁所以我都最後啦，我都諗起以前有個荷里活嘅導演讚我哋香港嘅港產片，佢就話我哋香港港產片咧係癲嘅，係癲狂嘅，但係佢唔係負面嘅。依個咧佢係就話我哋香港嘅演藝。即系歌曲又好，或者讲紧话电影都好，好放啊，够胆去放，好放咁去制作一啲好嘅电影或者好嘅节目出嚟。 系啊， 呢个先系我哋香港人应该要做嘅嘢。 系啊，系啊，先我哋嘅本土风格噶嘛。 系啦，咁今集嘅节目又差唔多啦。咁多谢我哋嘅九十后小王子啦， 好高兴喺度见同大家喺度倾下偈、吹下水啊嘛。 系啦，咁得闲我哋都要问下你啲后生仔啲意见。 冇问题，冇问题， 多啲 share 啲高登资讯俾我哋啊。 好 好好，多谢大家。 好，拜拜， 拜拜。